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哎，电话响了。 您好， 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完电话，工作完毕，让我们正式的出发，告别你的打字机，来吧，带上音乐去旅行 ，Let's go。有趣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凯莉的最新普通话快歌打字机。打字机呢，其实营造的是一种复古的状态。在很早很早以前，办公室工作都是靠打字机，然后每天上班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状态。当然这首作品呢是跟打工族有关的，大概反映的是呢，打工族平时上班的时候白天异常的忙碌，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需要好好的放松。其实这首歌想传达的也是那一句理念， Work hard, play hard， 拼命工作拼命玩。特别是里面有唱到很希望周末快点到来，诶，转眼这不就周五了吗？马上周末即将到来。 11:04，在周末即将到来之前，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好呢？本周节目我们一起去到柬埔寨，感受到了美食之旅。柬埔寨呢虽然不大，但是你会发现美食还真的是好几天都吃不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开启柬埔寨的美食之旅。当然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餐厅。比如说在这首作品过后呢，我们要去的这家餐厅，据说如果你要做了一点什么事儿不太好的事儿，来到这里会觉得哪里都不自在。当然首先在去这家餐厅之前，好好的感受北京今天的蓝天白云，把车窗摇下来，哦，有点热哈，还是开着空调，听着歌，享受慢慢的周五生活。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歌的编曲、情绪、气氛，包括演唱，都是那么那么的舒服，就像歌名一样，那么那么地，那么那么地喜欢你、讨厌你、需要你。情感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三个词哈，喜欢、讨厌、需要，就是离不开。歌曲当中还唱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 兴奋剂当然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两个人重新经历一些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多新的火花点出来。这首很浪漫的作品，先说一下哈，来自于老狼《北京的冬天》这张专辑当中。好，如果两个人想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兴奋点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餐厅呢，说不定可以让你们发现彼此身上的一些新鲜的地方。这个餐厅叫做波法餐厅。当我们双脚踏入波法餐厅的时候，你会发现餐厅的整体布置和环境都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怎么讲呢？园林式的餐厅内呢，四周全部都摆放了像吴哥窟景区内我们可以看到的四面佛的石像一样，每一尊的石像都嘴角上扬，散发出谜一般的微笑。除了石像，这里呢还有很多神话故事的雕刻，看起来呢都是非常有意思。两个人可以一边猜测，然后一边跟着服务员往前走，再去细细的看一下餐厅。好，现在呢二位可以入座了。入座之后你会看到这里的菜单。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棉菜，这个高棉菜呢尤其适合爱吃广东菜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的胃口是这个样子的话，在这里你会找到哇，味蕾彻底的绽放开来。首先上的是一道爆炒海鲜，可以说呢鲜气十足啊，而且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味道，和荷叶蒸在一起呢简直就是绝配。接下来我们吃的这道菜呢叫做香蕉叶烤鱼，说一说这个鱼肉鲜嫩多汁，还能够吃得出淡淡的香蕉叶的香味儿。吃完以后有点腻的话，我们可以吃甜品。这里呢有两款甜品，分别是南瓜椰子糕和香蕉西米甜汤。甜品各位男生朋友可以放心的是，他们家甜品不会让你觉得太甜，所以它的甜度呢是把握得非常非常准确的，口感甜而不腻，美味的刚刚好。吃多了有一点累，有一点困，特别是天气热的情况下。想象一下，你现在没有开车在北京的路上，你在一个安静的庭院当中，坐在一个小摇椅上，自在的放松的抬头看着蓝天白云，听着好听的音乐，从头到脚前面呢来了一位女士，很漂亮，很会打扮。这身衣服，旗袍。 蓝色的旗袍，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看你压得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功道。我多浮夸，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 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 98年的经典作品呢，今天听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来自于李泉作词范晓萱演唱的《蓝旗袍》，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Darling》当中。 OK， 此刻我们在庭院当中放松的时候，看到一位穿蓝旗袍的漂亮女士，接下来进场的这位，哇，厉害了，从头到脚高级芬迪曼，欢迎王嘉尔。 王嘉尔芬迪曼，这样的情绪我们继续下去。今天是6月19号，还有两天 Meghan Trainor 的全新专辑将会正式的发出。目前呢，新专辑的同名歌曲 All The Ways 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Meghan Trainor。 Details, more text calls and emails. Be more specific, yes, I'm here to listen. I know I'm needy, but tell me you need me. No, don't be afraid, babe. Come on, explain. If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ike you said, darling, tell me all the ways. Tell me all the ways. He said. 经的一首 All About Lead Bass 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一个非常自信阳光的小女生 Megan Trainor。 马上她即将带来自己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Treat Myself。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All The Ways 呢，也是这支全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宣传曲。 All The Ways 还是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的坚持着自己坚持的，无论是音乐还是生活还是体型上的忽大忽小。11:21，刚才我们去过的那家餐厅还记得吗？叫做 Bofa 餐厅。Bofa 餐厅呢，主要是外观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主打的是高棉菜的餐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餐厅名字就很浪漫，叫做 Butterflies Garden， 蝴蝶餐厅，是不是有一种我和你串串？不对不对了啊，画风突然间的不对了。来到 Butterflies Garden Restaurant 吃午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各位你不害怕小昆虫啊。园林的花园布置的是相当的有禅意的，在这里呢有鱼池，有石像，还有竹林。此刻我们抬头向上看，当然看到的不是蓝天白云，可以看到的是翩翩起舞而过的蝴蝶。这里的蝴蝶的样式呢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起舞的时候不会打扰到你吃饭和你正常的交流。这个餐厅的一部分的营业额呢，据说也是会捐给孤儿院做慈善。当然美食是餐厅当中必不可少的，来到这家 Butterflies Garden 我们可以吃到的有现烤的大虾，还有你也可以叫血钳，血钳新鲜鲜美，香茅鸡之外可以说是外脆内软，而且充满着肉汁，香茅鸡翅哦，味道可以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吃完以后的心情就像刚才的那个前奏一样，像刷刷刷刷刷的声音，非常过瘾，又不能吃得太饱啊，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地方要去。 天黑到天明不知几点起，没问题，上班去 shopping 逛街又遇见你，那天气我所我你是你，不要问我谁替代他，他不是你没关系。和老板再见没签到月底，没问题，口来换钱他记我却不记，那天气我做我你是你，不要问我是否恨自己。我很快乐吗？你很快乐吗？别人的话都别管，因为是废话。没问题，自由的代价有时不值得提，那天气我做我你是你，不要问我是否恨自己。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九场即将举行。30号，本周六下午，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再来关注一组展讯，曾引起社会热议的行为艺术《葛雨露》取材自监控录像的影片《蜻蜓之眼》，由北京大学年鉴甄选2017年度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当代艺术作品，日前亮相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7，引发艺术界关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军介绍，这次展览是当代艺术年鉴展系列规模最大的一次，展示空间更大，展期更长。同时，展览系统记录历史，提倡平等对话，鼓励实验和推动创新，揭示和反映了当下文化观念和发展趋势。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主持策划的“意在生活”沉浸式艺术设计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开幕。本次展览通过中外经典艺术作品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现当代作品和设计作品与各类生活场景的融合，启发人们重新感受生活、品味生活、审视生活。这次展览通过重塑日常生活当中的三大场景，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公共环境，让人们以第三人的视角去观察、回忆和思考日常生活中也许未曾留心的美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我要去旅行，但是没有时间。我要去旅行，但是没有准备好。我要去旅行，可以在音乐作品当中好好的随便的走一走。 乘着风，想乘着风赶路去旅行，也许去纽约，我去东京，也许飞到那沙漠的隔壁。我要乘着风，要乘着风尽情地去旅行，不理会压力，丢掉手机，也不再苦苦勉强自己，把叫做烦恼的事情锁在抽屉，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我一乘着风，一乘着风快乐去旅行，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 气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把叫做烦恼的事情锁在抽屉，把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 编曲和演唱都非常好听又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潘越云的《我要去旅行》。11: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开启柬埔寨美食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餐厅呢，叫做 The Green， 是一个新奇过瘾的柬埔寨式烤肉餐厅。先例的 The Great 餐厅呢，无论是河景还是花园景色都是非常非常有格调的。如果说前面我们去到的所有餐厅都适合两个人或者是和你的好兄弟好姐妹一起去的话，那么来到这家烤肉餐厅其实你可以一个人来品尝。火锅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呢当然就是烤炉，烤炉中间会放一块肥肉，这个肥肉呢可以作为供给烤肉的油脂。而在下层就是一个火锅了，火锅当中呢可以同时煮着蔬菜，这样的话你上面可以吃着烤肉，下面呢想吃点蔬菜的时候可以随时的补给进来。酱料方面呢照顾的也非常非常的周到，配备了三种不同的酱，让食客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进行不同的选择。不过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柬式火锅呢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来到这里大家主要还是吃的是烤肉，无论哪一种烤肉点上来，你会发现哇，肉质都非常非常的鲜美，非常非常的过瘾多汁，咬到嘴里是蹦油的感觉。好了好了，一个人来这里吃烤肉也可以很快乐很动感。 他们说我不配，更多的都是浪费，我感到惭愧，所有的努力今天都是白费。Oh, I'm sorry， 该怎么赎罪？我试着写首歌来回报社会，有一点被听的也算成安慰。Alright， 我是他的谁，他又是我的谁？我应该感到位置，场面不会这么浪费。在我的现场，给你应该巨浪，他们不怪我，但不是我让人看体会，但不必天花乱坠。我可能说的不对，把他的时间浪费，继续抢我吧，恨我吧，不爽就炮轰我吧，方式方言是远方，也不要插队。我从来没有忘记爱音乐的初心，也从来没有想过出名，走了都是运。期待的音乐的我去也寂寞，在我的身上你为我加油，我为你撕破喉咙。 怎么样？刚才是不是说一个人在 The Great 餐厅吃烤肉，并不会觉得寂寞？这首作品呢，就叫做《Leave Me Alone》，来自于胡彦斌。谁说把我一个人留下，就一定会是那种惨兮兮的，或者是比较孤单、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也可以很嗨、很电音嘛。好了，现在很多朋友呢，每天晚上都在看球，白天还要工作，很辛苦哈。如果来到一家餐厅，又可以让你看球，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球星的照片，说不定那个感觉会更到位。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餐厅呢，就叫做 Jungle Burger， 是一个吃美式正宗汉堡的地方。谁说来到柬埔寨就一定要吃柬式的美食，也可以感受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美食。汉堡包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而且分量十足的。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Jungle Burger 这家店呀，据说无论什么时候，是白天也好，下午也好，还是晚上也罢，来到这里呢，你都会发现是座无虚席的样子。美式餐馆，那它的装修风格应该是非常的美式的。的确，来到以后你会发现，整体跟你在影视剧当中，或者是你在美国看到的那些餐厅，它其实装修风格非常非常的相像。当然，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餐厅的墙壁上挂满了知名球星的海报和照片。你最近很喜欢的那个球星，他的表现如何？不管表现如何，在这里看到他的那个照片的话，你不妨跟他的照片来一张合影。然后呢，还可以玩免费的飞镖以及斯诺克。汉堡包套餐当中呢，包含了一个超大的汉堡、薯条以及一杯啤酒，可以让你吃肉吃到饱、吃到满足。特别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招牌的 Jungle Burger 汉堡，面包皮啊香脆的掉渣，嘴里散发出那种浓郁的小麦香气，久久不散。当然牛肉的那个牛油味啊，在口腔当中会慢慢的飘香开来。过了五秒，哇，这个牛肉味居然还在。随着咀嚼，你会感受到肉汁带来更加浓郁的油脂的芳香。越说越饿了，11:44，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美食和音乐等待着各位。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白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的时间呢，会有一些错乱。此刻不是11:45，而是下午3点。 下午3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10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3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10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下午3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10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 界。 巴塞诺瓦曲风的下午三点，今天下午三点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下午三点你的心情又会怎么样呢？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 X。 有的时候一天当中有这样的 X 的情况还是挺美好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好吧，下午三点如果说你想喝咖啡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咖啡店呢叫做 My Little Cafe。这家咖啡店呢就在仙丽的夜市附近，当然这个勤劳的店主呢从每天早晨很早啊六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营业了，一直到晚上十点才会正式的收工。除了有很好喝很美味的咖啡之外，这里还会提供一些物美价廉的美食。住在附近的背包客呢很喜欢把这里当做自己的食堂了，所以说这里出品的芒果糯米饭有别于泰国我们吃过的那种芒果糯米饭，这一家店出品的芒果糯米饭的糯米当中呢会夹杂着红豆，口味可能会有一些偏咸，所以配上一杯咖啡的话是绝佳的搭配，和新鲜的芒果口感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还有非常便宜的简式的甜汤，看起来呢和吃起来都很像是广东的西米露或者是番薯糖水，也许是当地盛产的缘故吧，甜汤当中呢总少不了香蕉和椰汁的身影。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下午三点，然后呢来到了咖啡店当中悠闲地度过了一个下午时光。接下来这个演唱组合很有意思，他们的组合的名字呢叫做顶楼的马戏团，而这首歌曲就叫做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歌呢？来，音乐声音开大一点，听了你不会后悔，挺有意思，男女生的对唱。来喽。 阳光从屋顶的天窗洒下来，把我们的被子照成亮黄色的，这个温暖的中午飘着新草的香味，我们就把手紧紧地握着来， 顶楼马戏团这支组合呢，是上海的朋克摇滚乐团，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热门，但同时呢也是非常受争议的。争议的点在于他们的很多的角度，包括他们的演唱，有些人说不可取，但是支持他们的朋友呢会觉得无论是演唱还是他们的作品的风格，包括是歌词，都是觉得很有意思的新鲜点。至少在这首作品当中，我想为你唱首顶楼马戏团的歌，感受到的是夏日的那种美好，还有那种清新，仿佛都能够听到那种蝉鸣的叫声。个人很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所营造出来那种态度吧，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有苦涩，可是现在它是甜甜的，所以呢好好的感受当下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发生。11:56，今天呢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美食之旅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本周一直吃了很多很多柬埔寨的美食，到了中午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胃口，好好的大快朵颐一顿。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作品也挺带感，来自于宋炳阳的 Do It Like This， 下周同一时间拜拜。 眉眼特别的超级酷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着梦想的超级勇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your hero、Be your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不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想你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本来个宇宙全来砸、Do it like this， 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员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员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定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拍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前三天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蜜语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